我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命运一直走，是一个宝石就该闪烁，不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命运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该暖和，不应该有梦。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来自徐华玉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北京时间来到了12:04，欢迎回来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 那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汪峰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那这首歌的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汪峰的偶像伦纳德·科恩的一首诗，叫做《最甜蜜的短歌》。那这首诗的内容有一句话叫做说，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那汪峰呢，就将这一则简短但是又经典的两句话呢，融入到这首歌曲的创作歌中啊。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汪峰想要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对偶像的一个敬意所在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送上汪峰的这一首《你走你的路》。这里是 MyFM 100.5。 雪一样我眩晕，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习惯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中枢神经。此刻也许他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世人成顿那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幻想的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然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OK，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西班牙国家报在近日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呢，贝萨尼·奥维尔和丈夫几日之内呢，不断接到亚马逊网站的订单确认信息。那这13笔订单呢，共计是$250的订单，都是与这个口袋妖精游戏和其他的配件有关。那贝萨尼呢，就和丈夫本来以为说是有黑客来入侵了他们的网购的这样一个账号，但是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事实，原来作案的是他们 年仅6岁的女儿艾萨琳。那小女儿呢，也是趁妈妈在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呢，就举着妈妈的手指那个解锁了这个手机的屏幕，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亚马逊的应用，把自己喜欢的那些游戏产品通通都放进了这个购物车里面，然后下单了。她的父母本来以为说，哎，是不是就是一个意外？结果呢，这个女儿啊，是不是这个女儿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呢，看上去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的小女儿在看到啊父母好像很担忧的样子的时候呢，还安慰他们说：“妈妈，你别担心，都买好了，很快就会送到我们家的。”结果到最后呢，这个贝萨尼和丈夫呢立即就和这个亚马逊取得了一个联系，但是呢，这13笔订单当中呢，只有4笔是能够取消的。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的网购买东西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很多手机呢都在支付的时候啊是这个免密支付啊，甚至是用这个指纹就可以轻松的支付了。当然这样的方法虽然说我们自己支付的时候用着非常的方便，但是呢也是给了其他一些有利可图或者说一些坏人呢，给他们一些这个有机可乘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这些便捷的软件进行支付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高我们的安全意识的。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赵永新的一首说过的不算。这里是 MyFM A100.5。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天色已渐晚，结束还不晚，就算再泛滥，也是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样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释然，表现的方式贪婪，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 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 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 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的路。 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 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 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 想回顾难的麻木， 在这条亲密无间的路， 让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 既然没终点，回到 无间道，来自刘德华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那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张碧晨的一首新歌。那这首歌可以说是打破了观众对于张碧晨以往的情歌专属的这样一个刻板印象。那这首歌呢，首次尝试了一种电音的曲风，而且呢还特别邀请了著名流行音乐制作人韩星洲来亲自打磨，所以无论是从编曲、混音还是监制，都颠覆了以往张碧晨作品的一种风格。整首歌曲也是听起来感觉充满了能量。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送上张碧晨的一首歌曲，来自他的这一首《自噬者》。这里是 MyFM 100.5。 这一次机会要追得完美，敢不敢敌对，只往外退，什么叫谦卑，别装神弄鬼，华丽的苦难的气就打破了自视权威，真爱怕你非礼不屈，那些魔兽珍贵，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真爱不信那些所谓绝对舒适舒服，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阶级被风化季，谁还在胡言乱语，在我眼里始终坚信，前面碰杯醉到万法就该

OK， 你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MyFM 100.5， 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我是依然。继续要听到的就是吴青峰作词作曲，那英来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英的这个烟沙嗓呢，真的可以说是越来越有魅力了，而且她的表现力足以盖过那些具有强烈特质的词曲创作者。那吴青峰给出的一曲《我的幸福刚刚好》呢，本身是很适合他自己非常干净爽脆的唱法的，但是当那英一开嗓的时候，就给这个年轻的曲调赋予了这个时间的感觉。那英本身也是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嘛，所以说那这首歌也是更加的适合你来慢慢的品味了。那么在 100.5 随时在听好音乐，送上那英的这一首《我的幸福刚刚好》。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仍需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快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爱的话，总是在颓废的时候看见是你的牵挂。生活就是交织喜悦绝望和幸福悲伤，爱情重复变幻，妥协坚强，随望无生长。谁都有不灰心的时候，怀疑那些低的说过的话，忘了把曾经的笑字翻下，相信自己只有这样出发，作为对心脏 北京时间来到了12:48，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继续加入早阳光，我是依然。那96年对于张信哲来说呢，可以说是音乐作品最多产的一年了，一张国语专辑，两张粤语专辑，还有一张英文专辑，都是在这一年之内发售完毕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收录在张信哲96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当中，而且这首歌也是在当年一炮而红了。那继续来送上张信哲的这一首《太想爱你》。那四个小时的假日早阳光也要接近尾声了，那下一个小时的假日放轻松呢，依旧是依然陪伴在你身边。我们一会儿见，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我的。

下都在一天、啊、但是你归的、啊、铁路决定了命运，决定我每一步都脱离不了担心的轨道。新的轨道，头顶有蓝天，身边有微风轻轻拥抱，为什么烦恼还阳光不照，每辆火车转身距离该值得骄傲，谁听得到我的爱好。我从来不害怕的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 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心，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电话总是形影不离，害怕如果每次当它响起，错过你的身影。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13:06，这里依旧是带给你随时随行好音乐的 MyFM 100.5，欢迎来到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那同样的嘻哈风的歌曲呢，会带给人不一样的听觉的感受。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属于王心凌演唱的一首带有嘻哈风味的歌曲了。这首歌呢，收录在2014年她发行的专辑当中，融入了嘻哈节奏的曲风，再将说唱这样的一种节拍呢导入到旋律当中，再配上藤井树说话一样的叙述的歌词，成就了这一首名副其实的饶舌的歌曲。那配唱制作人呢陈秀珠呢还特意为心灵设计的多层次的唱法，也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更加的丰富了。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王心凌的这一首昨天今天，这里是 MyFM 100.5。 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限期，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离别过去都已经过去，情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特别一件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关心算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想你把双和送动手上大的点滴也蛮心疼自己， 欢迎锁定收听 My 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My FM，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起高那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不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逍遥，让我飞也好。 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逍遥来自任贤齐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沈阳市的市民周宝宽今年已经61岁了，但他呢却用35年的时间获得了包括三个博士、两个硕士在内的九个国家承认的高等学历的文凭。那中国世界纪录协会确认他为世界上获得学历文凭，当然这个文凭是国家承认的学历最多的人。很多人就对这个周宝宽表示质疑哈，你考那么多学历有什么用呢？那周宝宽也说了，自己考学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医理论和实践。那后来提出申请呢，关于这个学历文凭的世界纪录呢，完全是出于一个好奇。所以说啊，现在的很多学生也好，就喜欢说一句玩笑话，叫做学习使我快乐。我想这个周宝宽真的是在用35年的时间证明了这句话，也是为这句话打开了一个正确的，应该说是为这句话有了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了，亲身示范了什么才叫做学习使我快乐。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

羽泉的一首《彩虹》，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那昨天的时候呢，孙俪在微博当中晒出了自己的一件手工制品，就是糖人儿。那照片当中的糖人呢，正是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手握金箍棒，朝向远方瞭望的这样的一组啊一个糖人儿。那孙俪呢称这个是自己拜师学艺，现场现做的，而且呢啊孙俪还在评论区附上了师傅的作品。相比之下，两个对比起来看一下，这个孙俪的处女作呢丝毫不在这个师傅之下。其实想一想，孙俪无论是瑜伽、毛笔字，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捏糖人儿，娘娘的现实生活中的生活呢，比她所演绎的角色真的是平淡而且富有诗意多了，对不对？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本兮的一首翻篇，这里是 MyFM 100.5。 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到我的手。 我相信这一切都很巧，就那么刚刚好，就那么刚刚好。 想太多会脑中风，想太少怕会被糊弄，不管他是误会还是烂着口，冷静三秒钟让脑袋解冻。 Freeze， 再来这边回合，也许可以握手言和。没有那么严重，你比对方漂亮太多。 你怎么一开口那么多借口，却没说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OK， 来自大嘴巴的一首有事吗？ My FM 101.5， 随时随行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那昨天晚上在家跨年的朋友们，遥控器还摁得过来吗？四大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可以说是集结了娱乐圈的半壁江山了，无论是当红的鲜肉小花还是体坛网红都上台一展歌喉，而且形式呢也是多种多样，像是刚刚公布恋情的新晋情侣唐嫣跟罗晋呢就现场对唱了水晶，不管是这个举手投足之间还是这个对视的时候都是感觉满满的甜蜜。当然不管怎么样也最终享受的还是我们观众嘛，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节目供我们去选择，但这个时候如果说有这个选择恐惧症的朋友们也是很纠结哈，到底要看哪个台。不过还好今天有回放，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回放啊，关注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精彩节目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周华健的一首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里是 MyFM 100.5。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FM。

只想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I think I love you 还就是这样， 来自范范非常温暖的歌声。北京时间来到了14:06，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出自刘德华在10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样呢也是电影《解救吴先生》的主题曲的 MV。那这个呢也是这首歌唯一的一支 MV 了。这首歌呢是由台湾有着鬼才作曲家之称的刘家昌来作曲，其中呢这首歌在贯穿着孤独感的同时呢，也是表达了对于温暖归属的一种渴望。而且呢在 MV 当中也是一反以往的预告片当中的硬派的作风，刘德华呢这一次用了一种很娓娓道来的一种口吻，诉说着歌曲背后的温暖和感动。我觉得我想应该看过这一部电影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应该会更加的强烈一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刘德华的这一首小丑，这里是 MyFM 100.5。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

在我心里轻轻的飞，就让爱是一场不悔的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深呼吸》，My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由罗晋、还有潘之琳、张晨光和曹征主演的电视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也是正在厦门热拍了。近日呢，该电视剧呢就首度曝光了一组人物剧照。那从海报中可以看出啊，他们的表情神态当中也可以多多少少的看出这个主角们的不同的心境。那在之前曝光的花絮照当中呢，啊，这个罗晋呢就是一派非常清熟冷峻的都市精英的形象，但是在这一组这个剧照当中，罗晋开始不吝啬自己的笑容哈，露出了笑脸，也可以看出他所扮演的人物他在冷峻的背后呢也是有柔情一面的。那在剧照当中的潘之琳呢，则是侧颜是非常的清秀的，特别是那个光线笼罩当中之后呢，感觉有一种很朦胧的美感。那曹征就是静默的在一旁沉思，也是一改平日的幽默诙谐的路线哈。他之前塑造了很多的反派人物，那这次他又会以什么样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呢？那其次呢，还有就是吕星辰了，他的一个灿烂的笑容也非常的有感染力，在剧中应该是一位温柔如水的女子。当然了，这四位主角之间还会有哪些的情感的纠葛，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部电视剧的开播了。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这里是 MyFM 100.5。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过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摇，再没烦恼。

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爱，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曲。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那一对来自贵阳的情侣呢，在浩瀚云海间呢上演了一个非常浪漫温馨的一幕，就是在飞机上求婚。那根据南航贵州公司当班的乘务员介绍说呢，早在航班起飞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旅客程先生就开始联系南航了，希望这个机组人员呢能够帮他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年愿望，就是在飞机上向女友刘女士来求婚。那这个执行该航班飞行任务的这个云鹤乘务组示范小组呢，也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就开始准备了。那随着航班从武汉机场开始起飞的时候呢，餐饮服务之后一曲今天你要嫁给我忽然就在这个客舱之内响起来了。那伴随着非常浪漫的旋律呢，程先生就手捧着11朵玫瑰花走向了刘女士，并且在她面前单膝下跪说出嫁给我。这个时候关键时刻，这个所有的旅客也都不约而同的化身为了神助攻，为这个准新郎呐喊加油，高喊喊这个嫁给他，嫁给他。那这个刘女士最终呢也是答应了这个程先生的求婚，为他戴上了戒指。随后乘务组呢还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红酒和鲜花，并且给大家发放了巧克力和喜糖，来分享这一份突如其来的喜悦。其实我们每个人对幸福的期待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总会想要下意识的去愿意去帮助他们，去促成一个新的幸福所在。所以说在这里也是要祝愿这一对夫妇能够幸福快乐下去。 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 Ella 的一首你好疯子，这里是 MyFM 100.5。

OK， 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而且我发现这首歌最近出现在我周围的这个频率也是出奇的高，因为到了年末的话呢，像是聚会啊、晚会啊等等，一定会有人唱这首歌。如果说回到这首歌的本身的话呢，其实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在听过一遍之后呢，都非常容易上口。那其实再说到这首歌的 MV 的话呢，都说杰伦的 MV 啊有三宝：五兄、伸手、带朋友世界各地跑。那这一次呢，杰伦就直接把巴黎铁塔还有塞纳马恩省河畔的美景带回来，放到了 MV 当中。那这样的一首轻快浪漫的告白歌曲，我想今天放的话应该非常合适，来听周杰伦的这一首《告白气球》。这里是 MyFan 100.5。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MyFM。 关注我，关注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早阳光，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专辑《爱歌姬》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呢，也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而且呢带有浓厚的东方风味的一首节奏非常有节奏的情歌，也算是飞儿乐团的一个全新的尝试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首歌呢，运用了中国的笙，还有美国的斑鸠琴，以及以及印度的这个西塔琴等等乐器，巧妙地将东西方乐器呢非常融合在一起，而且其中的精华呢也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神秘味十足。当然这首歌同时也让飞儿乐团的歌路更加宽广了，而且呢主唱这一次也是舍弃了以往充满摇滚感觉的这样一种唱法，反而走起了这种吟唱的一种风格，也是自创了九转十八弯的唱腔，让这首歌细腻的情感表达的丝丝入扣。而且你会发现说，原来这个飞儿乐团唱起有节奏的情歌来呢，也是非常的具有魅力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飞儿乐团的这一首《月牙湾》，这里是 MyFM 100.5。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有个

我却依然目不转睛，爱你不停。你却依然让我动心，我爱你不停。 的幸福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 随时最新好音乐，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那这个小时的一开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到4摄氏度，严重污染。那明天呢是-1到4摄氏度，两天白天都是霾呢，夜间呢就会转为雾的天气。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尽量减少出门。那家里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之下呢，通风是非常少的，所以说还是在家里的时候要多消消毒，减少室内细菌的存在，谨防感冒了。OK， 继续送上好音乐，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演员》，这里是 MyFM 100.5。

像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 一次爱个够，来自庾澄庆的歌曲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那一提到关诗敏这个名字的话，我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唱晴天的那个可爱的小女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由她来演唱的，并且呢这首歌也是关诗敏第一次来尝试填词谱曲的作品。你看第一次来进行创作歌曲呢，这首歌就被选作了韩剧任意依恋的中文主题曲，也可以看得出这位小女生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关诗敏的第一次的创作，这一首别说送给你。这里是 MyFM 100.5。 Yeah.

张杰呢可以说是时下当红的实力唱将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张杰为网络剧《盛世》来演唱的主题曲。那歌曲呢是由制作人李思聪来操刀制作，音乐人石小鹏创作词曲。那从这个创作团队就可以看出这首歌的质量绝对不会差了。那张杰非常有爆发力，而且又非常有层次的演绎呢，也是让这首歌所有的情绪起伏和故事的递进都是一气呵成。那整个录音的过程就只用了原计划的一半的时间，就让一向严苛的李思聪比起了 OK 的手势，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张杰的实力所在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张杰的这一首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燃起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侵蚀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你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侵蚀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

一夜倾慕，雨过半静抚，雨色更朦胧，倒影无从透面容。哎，悠悠心已凝重，点点相思已愁，雨色似丝勾人梦， 雨色似勾人梦。 来自爱戴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5:48，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那黄渤呢，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一组自己烹饪意面的照片，那个照片当中，意面被酱汁层层的包裹着，看起来也是香气逼人呐。当然，黄磊呢也是穿着印有黄小厨的这样的一个围裙，右手拿着刀来处理这个食材，神情非常的专注。那黄磊老师可以说，在外工作呢是神算子，在家就是黄小厨，真是工作家庭两手抓，也可以说是模范好男人了，妥妥的一个人生赢家了。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王力宏的一首《爱无所不在》，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环渤海国际家居12月31日至1月2日大牌送惊喜， 新年好彩头， 消费满3000起送红包、送好礼、送吉祥喽。 建材路18号4006-890-998。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